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六，所以还是由我跟一梦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美妆的话题。大家好，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单眼皮女生如何驾驭眼妆。当然了，大家， 但是你是双眼皮啊，我也是双眼皮，所以咱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先撤了 啊？没有。除了这个呢，我们今天还是要给大家种草一些关于这个眼妆方面的一些对这个好用的化妆眼妆。对， 是的。眼部护理很重要，其实除了眼妆还有一些眼部的护肤呀，然后平时我们应该怎么保养眼部的一些小窍门之类的，都会有专业的老师来跟我们进行一些分享。 哎，是的。那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呢，您如果想关注这个节目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对，我们这个刚才那个大屏幕上后面是有的，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活力982，然后点击这个潮流梦工厂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我们这个种草的媒呢，也是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为大家准时的奉上。 是的，那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种草的媒了。 哎，是的，那还是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那首先呢，是我们的化妆老师于西老师，欢迎您。 欢迎。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同学叫佳妮，也是在校大学生，同时呢也是第66届的中国赛区世界小姐的第三名。 哇哦，很棒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哇， 很 鲜， 说话声音好温柔、啊、 今天我们两位嘉宾都很鲜嫩。 是的，没错。那为了 佳妮是单眼皮女生吗？ 其实她给我刚才主动的跟我强调了一下啊，她说梦啊，我不是单眼皮，我是内双。 你可以想单就单，想双就双。 是的。 其实 我觉得单眼皮女生更有味道， 是吗？ 对， 那你把你的双眼皮砍掉啊！ 我不要， 给你贴上。 好，为了快点进入到我们的主题，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 今天我们可能 这个 不知道。我希望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是的，我们 给大家放片花都没有声音。 是的， 是的， 没有关系啊。好的，那这样吧，我们就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吧。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6000位同学选出的2017年度的最爱啊。这个最爱呢有很多啊，有这个关于洁面的，还有化妆品之类的。那首先呢， 是大学生选的吗？ 哎，没错，基本上都是大学生选的，就是学生比较喜欢的这个小众啊，还不是很贵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我们先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洁面的吧。哎，洁面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哦，我们先看 卸妆的 吧。来，卸妆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贝德玛的卸妆水呢是排名第一。哎，我个人也用的是这个。 我没有用过。哎，你们两位有用过吗？ 我也用的是这个。 是很好用吗？ 说实话，我自己的感觉，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用它的感觉 还性价比。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三个人，你们觉得卸妆油好和不好用这区别在哪？就我觉得不都是把我妆卸掉就 OK 了吗？ 是啊，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它要清爽。 嗯哼， 而且也要根据皮肤的肤质来选择。油性的皮肤是不可以选择油质的卸妆油或者是卸妆液的。所以我们对油质的皮肤最好选择清爽。 OK， 水质的是比较好的。 OK，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那排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柚子的卸妆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美宝莲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柚子卸妆乳就是日本很有名的那个。 对，没错。 然后美宝莲的眼唇卸妆液也是当年红了很，还有什么欧莱雅的眼唇卸妆液， 也都是非常火的。但是我现在用的就是美宝莲的。对，我觉得非常好用。 对，因为它这种就是卸妆液，这种液体的，通常会比较方便于你卸睫毛膏。 对 对，然后油性的话，大部分可能对于眼妆啊，如果你涂了睫毛膏，可能就不太好卸掉，所以要看你的对于这个 妆 容 的 需求。 对对对，对，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排名前三位比较卸妆比较好用的。那其他的呢，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植村秀的这个洁颜油啊，还有我们的 DHC 的卸妆油等等。对，没错。那今天推荐给大家呢， 就是这排名前三的卸妆的产品、嗯、对，而且非常适合学生党。 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就像刚刚玉琪老师说的， 嗯， 油性皮肤的人是比较适合用那种液体卸妆的，清爽的，清爽为主的。像我跟伊梦，我们两个都是干 皮 代表， 对， 所以我们两个就可以用那种油的。 对对对 对，没错、 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平台上面，佳妮的粉丝已经进来了哟。 哎呀，说 佳妮最美， 佳妮真棒。 然后他的昵称叫别闹，你也不要闹了。哦，也 谢谢， 希望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我们后面有二维码，大家可以看到我小雨后面关爱青年计划。 嗯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看。哎，这个呢是防晒类的。 嗯， 这个防晒类的呢，我觉得 很没有新意的一个排行榜。哎，它中间的那个名已经红了很久了， 就是这个我们一年四季女生都是需要防晒的，就不管是冬季啊，还尤其是冬季，我觉得女生更要注意防晒。有的人说这个我们，哎，我们夏天注意防晒就好了，冬天反正那么冷，反正也感觉太阳好像也不怎么出来。 咱们四个现在在这个直播间的这些灯照耀下，就很容易变黑啊。 对，很容易的。对，那我们化妆老师于西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其实就是不是这种 LED 会让人变黑吗？ 经常会这样烤在我们脸上的话，也会出现。也 会像录节目啊、灯光啊这种都会让人变黑 啊， 所以防晒是一定要涂的。 嗯，好。哎，那如果要是冬天涂那种带防晒倍数的妆前乳，是不是也可以？ 对，但是这种妆前乳其实它不是专项于防晒，所以它只是一种辅助、 哦、 可能你就是短时间的户外或者是短时间的像灯光下的工作是没问题的。 哦，那你还是建议说即使冬天女孩子也要单独再涂一层那种防晒吗？ 冬天其实还好，因为冬天我们外面太阳没有那么晒嘛、 嗯、 太阳没有那么晒就可以不用 可以选择温和一点的， 温和一点的。 对， 好，所以今天我没有涂防晒。 就如果脸上过敏， 哇，好棒哦， 期待一会儿你就变黑哦。 我今天是什么我今天是什么都没有涂，因为我过敏了这几天、 嗯、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如果我真的是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需要就是对这个肌肤再加大的去护理这些东西吗？就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其实防晒有很多选择，你可以选择有一些易防敏感性的产品， 嗯， 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些清爽啊、水质啊没有那么油性大的，刺激没有那么大的，含酒精量低的这种产品 就可以 比较适合你。对， 好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洁面。先说一下这个排名前三位的，一个是安热莎的小金瓶，还有是碧柔的蓝瓶，还有是第三个呢就是苏菲娜的白蕾丝。今天也是重点给大家种草的这几个防晒的， 嗯， 防晒的产品 价格都还挺亲民的。 是的，中间的那个产品我真的我舍友就有两瓶了、 嗯、 一直在用、 嗯、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要种草的是乳液，这就是护肤类的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倩碧的黄油润肤乳、 嗯、 哎，上一次我记得大猴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拿过一个这个。哦、 嗯、 那期好像你不在、 嗯、 是咱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潮流梦工厂第一期这个种草了没这个节目，当时我们的大猴美妆达人大猴带了一个这个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黄油润肤乳是倩碧的。然后这个当时我记得涂上的手上的时候，我 跟你说这个不适合咱们这种干皮 啊，我感觉 适合油皮。 对对对、 嗯、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嗯、然后 我会比较适合、嗯、我是混合型。 佳妮是比较适合 是什么肤质？ 我也是混合型的。 嗯，哦，是这样。那所以如果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混合呀，或者是比较偏油的，可以选择这一款的乳液。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无印良品的保湿乳液，我现在在用。 无印良品居然有乳液？ 是的，你不知道 他们家应有尽有。 对， 化妆水还有那睫毛夹，据说是 对 每次都卖空。 好用，对，而且就是前一阵我们经常拍那个芳华照片的那个照相馆，他们家用的也是 无印良品的乳液。 嗯， 对，当时一大瓶，而且它的这个售价应该是100多块钱左右吧。 哦，那价格很便宜、啊， 而且很好用。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实在是你的乳液用完了，但是你整套其他的那个一套的化妆品还没有用完的话、嗯，你可以先暂时用这个，因为如果你有早霜的话，你涂上这个乳液再涂上早霜的话，保湿效果还 早大早味道的吗？ 就是感觉还不错。 哎，那我想问一下一梦啊，就是你刚刚说的无印良品这个乳液、 嗯， 对于咱们这样皮肤比较干的女孩子来说的话，嗯、是涂完这一层就结束了吗？还是你要再涂一层面霜？ 面霜就是早晨敷的那个面霜， 嗯， 对，再涂一层，对，因为这个干皮的话，无印良品的这个效果呢，感觉不是那么的保湿，对，所以 像喷雾一样用啊， 那不能那么浪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排名第三个的呢是薇若娜的保湿特护霜，这个我没有用过，这我们三位有听过吗？ 没听说过， 这个名字叫薇若娜， 没有， 于西老师 也没有听过， 也没有听过。好，我们现在这个上面显示一下， 比较冷门吧？ 对，比较冷门的一款，但是好像也是很好用的一个 新兴产品， 有可 能。对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精华啊。精华类的这个产品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大部分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开始用精华了。为什么小雨？ 我们是什么年龄段？所以 不是我记得以前高中啊或者初中的时候就从来都 你别找我了，你接着说吧，你说吧， 不会说话。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排名第一个呢是 Olay 的光感小白瓶，有用过吗？ 欧蕾年龄段其实偏上一点， 就偏上一点的、嗯、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哎，我有用， 有用是吗？ 有用过呀， 这个很好用。 还有资生堂的红腰子， 嗯哼，有用过呀。 红腰子， 这个 没 有用过。 这个我用过， 是那一大瓶的那个 红色的，对、哦，而且价格就是，如果你找代购买的话，大概在如果75毫升是最大的，应该是1000左右吧，900、800。 我跟你讲，你太不会买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经常去日本玩、 嗯、 然后呢，在机场里面基本上会有这种，就是因为资生堂是他们本土品牌，所以会有一些限定款、 嗯。 然后我每次去都可以赶上那种，就是两个最大包装的那种套装，然后是装在一个大的化妆包里面，里面还会送你很多很多很多 小样， 很多小样， 很多。 对，只要人民币1100块钱。 等会儿，是一大包。 对， 然后里面都有什么？就是有那个精华， 有两瓶精华，都是最大包装的，而且它还会有一些小样多到就把整个那个包都填满，这么夸张。然后只要人民币1000出头就可以了。 好的，那下次 我下次去的时候把你带，好，没有问题。 就是 心在滴血吧， 我的心 我跟你说，大家要会种草，也要会种对的草，便宜的草，看看我都会过日子， 很难过哎。我听完小雨说这个，好，我们继续来看。让我们推荐的这个产品，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说的洁面类的啊。洁面类的呢，我第一个排名的呢是这个芙丽芳丝的这个洁面乳， 嗯， 还有 知道哎， 还有第二个呢是庞氏的洁面乳，第三个呢是多芬的洁面乳。哎，这个这三个，我觉得这个是， 我只想知道洁面片到底谁评了，6000个人给我站出来，现在给我拍拍站。 我们四个推荐一下吧，好不好？我觉得有一款洁面乳非常好用，就是Chanel 的那款、Chanel 的那个洁面乳很好用。 但是对于学生党来说，有些学生可能会觉得有点贵， 是有一点贵，它的就是大概是在400左右吧。 对，我给大家推荐很多啊，就是。所有的日本药妆店里面的洁面乳随便买都很好用，而且价格都非常便宜，很适合学生。 对 对 对， 包装也很好看、嗯。还有日本最近有一个很红的那个玫瑰花的那个泡沫洁面乳， 对， 它一按出来就是一朵玫瑰花， 是按压式的， 对对对，它的价格只要人民币90块钱， 100左右， 就很好，非常适合学生， 很好用是吗？好，佳妮有什么推荐？ 就是、好不好用先看好看吧， 好好看哦。 佳妮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其实用。 的那个就是洁面的产品比较多，但我觉得其实就是洁面产品一定要看清楚，就有一些角质层比较薄的千万不要选那种深层清洁，我之前就犯过这个错误，然后洗了之后脸特别特别干而且特别敏感，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用的是那种偏水润的油一点的洗面奶，洗出来就会效果好很多。 对对对， 我记得以前就是跟佳妮在一起的时候，佳妮用那种药皂肥皂洗， 对对对，我有用 的那种， 对，有、这个、 那是一个冷门，那是台湾的，我在文博会上面买的一个台湾牌子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好，就是也是挺好用的，是吗？ 对对对， 就是大家可以也可以用那种肥皂去， 就手工香皂、 对，手工香皂， 精油。 我好奇于是每天是用什么，在用什么洗脸，因为化妆师嘛，可能自己有时候也要化比较美的妆，然后给别人也要化妆，所以对这方面可能比较了解。 其实我呢比较懒，但是我 不洗脸， 真的，我只要在家素颜，我真的不洗脸，因为它自然产生的油脂其实是对皮肤一种保护。 好吧，下一题。 如果是化妆，我们必要洗脸的时候，其实我比较推荐对大学生来说吧，我觉得那个 The Body Shop 的他们家的洗面奶、 他们家确实还挺好用的， 对，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很适合选择。 是 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图片上面展示的这个洁面乳可能有点冷门啊，大家可以就是听一下我们四个的建议，推荐给大家的这个 我们四个可是很热门。 是的，没错。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话题啊，就是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几十元的小东西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那首先第一个， 都只要几十块钱吗？ 是的，没错。我们看一下这个狮王祛痘膏， 这个我用过， 我也用过， 这个都知道吧？ 对啊， 这个对，这个狮王祛痘膏，我们宿舍也有，对，就是学生党应该都有这个东西，对，而且它还是这个参考价格呢是698日元，是的。那这个狮王家这款的祛痘膏呢，已经就是我当时已经买了两支， 它那个好像是标错了，698日元是14克的，24克的应该是1500日元。 哦，对对对，应该是比那个要多， 深代购的感觉。 经常去日本玩的，对。那我其实买过这个两管，因为我大一的时候，佳妮知道我特别爱过敏，脸上特别爱过敏，就是对付那种就是长期这种痘痘啊，或者是敏感性的肌肤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它里面的这个功效成分呢，也是就是比较有这种消炎呀，还有抗菌的这种作用。那在使用的时候呢，主要就是点涂的方式，洗干脸后呢，在这个痘痘上呢敷厚厚的一层，然后将它自然的就是吸收掉后，之后再进行日常的护肤保湿工作就 OK 啦。 是的， 是的。 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呢，就是这一款祛痘膏，如果你要是在早上起来出门之前，不建议你用，因为用完之后它会形成一个那种很隐形的保护层，所以对于你上妆来说，如果你涂完它，你在上妆可能会有点就是长痘痘那个部位会不服帖，会有点奇怪，所以提醒大家最好是在睡觉之前的时候用。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二个比较好用的产品呢，就是这个 DHC 的橄榄护唇膏，参考价格呢是78块钱。 这个很火， 很火，是吗？我们的于西老师也知道，就是对它很好用的，尤其是在冬季秋季的时候，我们女生总是这个嘴皮爱起皮，就起那种死皮，然后就经常会随身带着一个护唇膏，推荐大家可以买这一款。那这一款呢，就是很多很多的博主都在推荐它，确实是既便宜又好用，而且对于就是嘴巴容易起皮的这个保湿效果也非常的好。就是我用的时候是比较喜欢用晚上的，在晚上的时候就是把它当唇膜一样敷在这个 厚厚的一层， 对，厚厚的一层，就第二天起来就是嘴巴就是看起来会水润， 这个比唇膜好用 多，对，没错。而且它这个唇膏里面的这个成分呢，也是这个油类、醋类的成分比较多，所以上嘴后感觉会稍微有一点点油腻，就是不太适合作为口红前的这个保湿打底。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这个就是彩妆的这一部分啊，彩妆的这一部分呢，首先要推荐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眼线笔，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Kiss Me 的，这个是梦幻泪眼眼线液，比参考价格 这个简直太好用了呀！ 我记得有一次小雨就是带过来的一个化妆品里面，就是说你上次是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是吗？就是也是这款眼线笔 对吧？嗯，对，这款眼线笔是很多人都在推荐的，就是已经被推烂的那种，确实是名不虚传的好用啊！就是我自身呢也是用过，它的笔尖呢是比较软的那种，而且是比较细，那只有0.1毫米，但是就是很好掌握，就算是新手呢也是非常好上手的。 对，重点是它这个眼线笔不会，基本上不会妆花， 对， 不会说涂了一会儿下面就晕掉了。 没错， 对， 就即使在就是很容易出油的这个大夏天，它也基本上是不会晕的， 很棒。而且防水，如果去电影院看那种很惨的电影，一直哭，你眼线还在哦，绝对不会被洗掉哦，非常棒。 小玉每次 全也可以、 啊，例子是的， 洗澡都可以，只要你不卸妆，它绝对不掉。 对，就只要你 自强代言人， 没错，只要你不用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就是眼部这个卸妆之类的这些产品，它是基本上是不会掉的，就是定死在那里了。好，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 ColourPop 的单色眼影，你看一下，哎，这个颜色好看吗？你觉得？ 好看呀，就是巧克力色呀。 对，就是单色眼影，而且它是，而且它的这个参考价格呢也是就是挺便宜，就是一小块是50块钱，就是5美元左右。 他们家的产品很好用， 很好用， 上色效果也很好，是吗？ 对，其实眼影最注重的就是上色效果。 是的，今天给佳妮种草一波哦， 因为他们家 我来这认真学习， 因为他们家属于平民的 MAC 啊，平民的 MAC， 对，所以它的评价。性价比都非常高， 非常高。 但是唯一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易碎，所以大家用的时候要小心。 小心，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的， 粉质太糯了。 哦，就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就装到包里。 对对， 哦，是这样。我们看一下，其实它这个有很多颜色，都很漂亮。 对， 可以看一下，能看清吗？ 能，人家颜色特别好看， 对，都很好看， 很大气， 而且很上色， 很好看。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像橄榄绿的那个颜色，应该也还挺好看的，都很好看。 没错，就是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刷在手上的这个粉质也很细致，很细腻。对， 这个我种草， 这酒红色， 这个价格 种草了吗？对吧？ 种草了。 好，今天给大家种草了，很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几十元的小东西， 是的， 也非常适合我们的学生党。对，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来给大家推荐一些香水了。现在也是冬天了嘛，然后我们这个初雪的时候陪伴你的是什么样的香气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 这样吧，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一梦你那都有图片对不对？ 对，没错。 其中我想推荐的是有一个关键字儿是鲜， 鲜呐。 对，它的前调呢是粉红、胡椒、玫瑰，然后中调是橙花、紫罗兰和牡丹，后调是木质香、檀香木以及麝香。对，这个香水 是 来自瑞典的一个设计师创作 的， 它的品牌包装也是很经典的这种北欧极简风， 已经展现在我们的屏幕上了。 是的， 对。这个香，这个我是个人是平时还是个香水控，非常喜欢香水的。也是希望大家今天听我们这么多种草还有推荐，希望大家可以受益吧。 对，上周一梦给我种草之后开始涂腮红了也。 哎，真的吗？ 今天我还没涂 啊。我你为什么今天没涂？ 一会儿打算现场涂一下。 好，没问题。那好，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半点了，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来自李克勤的 TNT。 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一会儿见喽。 向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 典，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啊、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17:30，您正在收看的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六，来到了我们种草了梅环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是关爱青年计划。 是的， 是的，在我们的这个我和小雨的身后方已经显示出这个二维码， 挡住 了，大家可以扫一扫哦。嗯，是的，好，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那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7点呢，就是我和小雨的种草了没，准时给大家奉上啊。那首先呢，还是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于西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佳妮。 Hello。 好的，那这个我们种草莓没环节呢，这个主题呢是单眼皮女生如何驾驭眼妆。那么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请的这个嘉宾呢，佳妮呢，她不是单眼皮，她是内双。 其实内双跟单眼皮稍微有一点点相似， 是的， 因为他们画眼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烦恼，一会儿也会请于西老师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我很想吐槽，因为一梦她没有化妆，我想说她今天是不是想来呛声的？就是说单眼皮女生化妆。有很多烦恼，我们双眼皮女生不用化眼妆啊。 对，就是要 diss 他们。没有开玩笑了，就是单眼皮女生，我其实个人认为她还是很有味道的。就佳妮这种长相真是很有味道的。 对，很多女明星 是啊，你看 是。 你看是不是很有味道？而且佳妮也不是那种就是蛇精脸，她是那种圆圆的呀， 很自然， 对，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别再说了，你还说人家圆圆的，下个节目还要做朋友吗？ 变成向我的表白了。 不行，佳妮今天的粉丝会不会要 diss 我？不要这样啊！其实佳妮我一直都觉得她长得很像一个明星，长得很像林允。有没有感觉？ 是有一点， 就是美人鱼的。 她的照片 有像有像 林允， 很像是不是？ 嗯， 哎，怎么样，佳妮？我的眼光没有错吧？真的很像，我觉得对，很好。我觉得佳妮长得还是很好看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看到今天我们现场是教怎么样教大家单眼皮女生该化怎么样的妆，以及还有非常专业的化妆师于西老师和我们的世界小姐的第三名嘉宾。 嗯，是的，哎，今天这个嘉宾的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的整个的直播室是蓬荜生辉啊。那首先呢，我们也是要聊一聊啊，这个我们第一次用眼影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哎，这样小雨先说吧。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觉得我第一次用眼影很早？ 没有， 反正我能保证的是，我第一次用眼影的时候，一梦和佳妮肯定还没有用眼影。这样啦，就是在上大学大概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因为会有经常小课会有上镜课，然后上镜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要求化妆，但当时女生还不太知道该怎么样来设计自己的妆容，所以就会每一次都起得非常早，把自己化一个非常完整全套的妆。那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眼影，就觉得你一定要涂得黑黑的，比如说我买了一盒四色眼影，我就会一定把每一个颜色都非常认真的用上，涂得极其的隆重。就是在化妆早期的时候，你画眼影是很滑稽的，别人一看到你就说，哎，你是去参加什么活动了吗？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去上课。就是你会 很正式感， 很正式感，然后把妆画的不小心画的非常浓，不知道来该怎么拿捏这个 这个度 颜色的尺度，对对对，不知道有的时候可以轻涂一下什么，完全不懂。 好，小雨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经常会就是给自己眼睛涂的像一个小熊猫一样，是吗？ 经常就是变成那种超级浓的烟熏妆了，已经夸张到不行。 好，那我其实我第一次画这个眼影的时候是在我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大家都很流行种睫毛，种这个眼睫毛，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每次 你看得出来他们两个是沾一头的吗？他们在歧视咱们因为咱们因为我上大一的时候并没有种睫毛这个事情， 我的睫毛不用， 对啊，我们的睫毛是很漂亮的，不用种睫毛啊。我当时种睫毛我就觉得不用涂眼影了，无所谓。但是我突然发现，因为我们宿舍也有一个美妆达人， 对对对对， 他经常各种哇各种眼影各种买，然后就觉得哇这颜色好漂亮啊， 堆起来能有这么就是一个手掌 一个小山一样高，真的是这样。然后他涂就是每天在研究，我觉得哇很漂亮。然后我自己呢也买了一块眼影，那个也是一个比较学生党的，就是 Kate 他们家的一个眼影，就是大地色的。然后我就涂，哎，就一开始我并不是像小雨一样，就是我大面积的一使劲那么就涂的整个就是烟熏的感觉。 你是比较保守派， 特别保守， 怕万一要太浓了怎么办？所以你会轻轻的涂是吗？ 是的，没错。但是慢慢熟练之后，包括看一些美妆的视频呀，包括就是一直在做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些化妆老师教怎么到底就是这个眼妆到底怎么画，因为我觉得眼妆是的确整个化妆的这个步骤比较重要的一步。对，然后就慢慢的开始绘画这个眼妆，第一次就是在我们大一下学期的时候。佳妮呢？ 我记得， 佳妮呢？ 我算是化妆化的比较早，因为我从初中毕业的时候开始参加模特比赛，然后参加比赛的话，就每一次参加比赛都会有这个化妆的环节，所以其实用眼影比较早。但是我自己正儿八经开始化妆，从咱们艺考的时候吧，但那个时候就因为我是单眼皮儿，我自己画眼影， 不 挑颜色特别的难。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人给我推荐粉色，但是我涂上粉色之后， 谁给你推荐的？ 对，出来之后就真单了。 说 真的，给他推荐粉色眼影的人一定 我那条道都没了。对，后来我才就是开始用大地色，或者而且知道用这种深色的稍微打一打底，然后但其实现在眼影也是那种糊弄一下涂，也不是特别会用眼影。今天正好就是想跟老师请教一下该怎么涂。 于旭老师今天会教你怎么去画眼妆。 于旭老师第一次用是什么时候用眼影？ 啊、 我也很好奇。 您可是专业的化妆师， 那可早了。 在那个年代， 对，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你小为什么小学就很起？ 一年级， 因为妈妈吗？因为妈妈吗？ 一开始我印象中应该是我拿我妈的化妆品抹在脸上。 不然嘞，小学一年级学生，你难道自己去买化妆品吗？ 但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第一个抹的是口红。最典型的是在脑门上一个红点儿，然后再往后如果说是眼影的话，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然后老师会给我们画很浓的彩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接触。 哦，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确实，我记得我回家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如果参加什么合唱节比赛什么各种的， 对， 然后老师就会把每一个人嘴唇都画得很红， 对， 是，而且头眉中间一个红点， 一定会有点 煞白， 是煞白，然后 而且老师会一直吓唬我说，吓唬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喝水，你们一喝水口红就没了哟， 对 啊，你就不 美了。 是这样的， 我们好像暴露年龄了。 我们幼儿园应该都接触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合唱啊，或者什么体操啊这样的都化妆，而且真的不知道 他又在 diss 咱们。 不是， 咱俩明明说小学，他一下说到幼儿园了，你说他什么意思？ 不是，我现在一回想，就是咱们那个老师啊，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审美啊，包括他们那个化妆技术，我现在都有一点点怀疑，为什么 真的是靠小孩的天生丽质， 把我们画成那个样子呢？那其实我们刚才分享了一下我们第一次用这 个画眼妆的这个经历啊，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个女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嗯、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画眼妆呢？今天我们的于西老师呢也会教出我们正确的方法。那于西老师，首先您如果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刚入门的一个新手、 嗯、 如果我们是新手的话，您更推荐是什么样的眼影就是更百搭一些更好画一些？ 那肯定大地色吧。 对呀、啊、 大地色。 大地色其实怎么说有点烂大街了，但是没办法，我们亚洲人就是适合大地色。 亚洲人 因为我们亚洲人肤色就是黄色系， 要偏黄。 你像欧美妆基本上都会棕红或者是橘调深色的和饱和度比较高的眼影，但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眼窝上是不合适的、 嗯、 因为亚洲人很少有眼窝特别深的人、 嗯、 那 一部分人可以选择欧美式的妆容，但是大多数来说其实还是要用大地色会比较保险。 嗯 嗯， 好，那今天我们老师首先这样吧，先教一下我们如何就是正确的画眼影的一些步骤吧，就用大地色的话，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妆，老师可以先拿我开涮一下可以吗？ 对，只画眼影吗？ 对，只画眼 影。 好呀， 对对，只画眼影。 等一下，我想有一个小问题、嗯、就是我最近一直在用这盒眼影 啊， 然后呢 我可喜欢这个了、 嗯、然后这盒眼影呢它是他们家很有名的这个色号。 对对对， 但是我始终都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四个块基本上上面那个 logo 都已经快没有了、 嗯、 但是稍微有点红的这一块不知道该怎么用啊、 嗯、 是用在哪儿比较合适呢？这个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因为我这一盒其实也是大地色，然后一梦也很喜欢，不然我们于西老师就用这一盒眼影来给一梦画一个好不好？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吧。 行， 好吧、 嗯、那这样我跟一梦先换个位置。 OK 没问题。 大家 好。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依然是 Fresh Radio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那现在呢，今天我们种草了莓环节要跟大家聊，重点聊的是单眼皮女生应该怎么样化妆。然后现在我们聊到这个如何把大地色的眼影运用的好。现在我手上有一盘大地色的眼影，也是非常红的一个牌子，但是呢它三个颜色都是很大地色很实用的，但是其中有一块有一点红的，我作为一个普通化妆的女生可能不太了解。然后我们的于西老师现在和一梦已经移步到了表演区，来给大家用我手上的这块眼影来示范一下，看看于西老师是怎么样把这个颜色运用在一梦的眼睛上的。 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于西老师呢现在正在给我进行是眼部打底，因为我今天并没有画底妆。 嗯 嗯，这样打底之后呢会比较好上色。因为平时我们如果画眼影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是先给我们的眼部做一个打底。 嗯， 对，这样也防止晕妆。嗯，好好的，我们的 很实用的化妆教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是的， 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这期节目，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的。 哇，我们于西老师这个手中这刷子很漂亮，是紫色的，很好看。 我觉得刷子可能对化妆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所以一定要用一个非常好用的刷子，或者是颜值很高的，让自己先开心起来。 好，我们于西老师可以说一下这个步骤。 对，可以让于西老师讲解一下。 我把他的小刷子先拿出去。 嗯， 这样看哈。 嗯， 这个颜色呢，四种颜色，我们像这个最浅的，一般是做一个提亮为主。然后这个间色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主色调。然后我们先做主色调的晕染。 妈呀，看到我一直画错了。哎，我一直用那个最浅的做打底，就是底色 啊， 是不是太浅？ 其实那个可以做打底，但是有一个会出现一个什么呢，你画的眼影会越来越厚。 哦， 因为你要从浅到深嘛。 对， 但是其实在欧美一些画法的话，其实有时候会直接选用我们想要的颜色。 嗯， 然后用其他的颜色做一个晕染就可以了。 明白， 那我们先用这个大的刷子做一个主色的晕染哈。 好。所以于西老师，像一梦这样的长相是适合这种欧美偏欧美一些的妆容吗？ 他的眼窝还好， 但可能需要一些技巧上的调整，不能完全像欧式妆的那样画法。 嗯 哼，那我们先做一个主色。那我们你睁一下眼睛哈，你看它往前看的时候双眼皮的位置，那我们的主色基本就是在双眼皮褶皱的这个部位。 嗯哼， 以它为主，在眼球上方做一个大面积的扫色。 哦， 我们可以用平行画一字的方式。 嗯，大概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打底的这一步眼影大概是要涂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对，你看他睁开眼已经在褶皱的位置。 嗯， 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主色的面积，不要超过那个褶皱太多。 哦， 然后如果觉得颜色不够，那我们就再来一点。但像这种像我们日常妆来说，蘸一次颜色我们抖一抖，然后画个四五次 就 OK 了， 扫一遍，然后我们再蘸一点点抖一抖，再来两次，差不多这个量就够了。 嗯， 也看个人喜好了。 嗯哼，说得很详细哦，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可以，如果现场有类似于这样的眼影，可以自己亲自在家里试一试。 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稍微比刚才的刷子小一点点的，然后我们选择我们上面浅色的这个浅色的。 嗯，现在要动用这个浅色区域了， 然后我们可以做上面最浅色的一个打底，就像刚才小雨说我们一般第一次愿意涂的那个颜色。 哦，是画在最上面，我还以为是叠加的涂在上面。 不是，叠加是可以，但是这个方法是最快的。 哦，而且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层次感。 对， 就本来都是深色的，然后你上面涂一层浅浅的，就会把它变得渐变一点。 对对对，而且边缘、哎、 为什么我平时就没有想到呢？ 我也没有。 而且边缘也会被它这个大刷头把它给扫匀，就不会显得有界限。 好好看哦。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就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妆嘛，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用深的颜色，我们换一个小的刷头。 嗯， 就是大家可以记一下，刷子的大小决定于你画的大小的画的面积的大小。 嗯，面积越小用的刷头也 越小。 哎，接下来我看到我们于琦老师开始用这个红色了耶， 而且是红色和那个紫色混在一起的。 哦， 对，其实这个四种颜色可以搭配出很多妆感。 嗯， 可以根据你个人喜好和场合的不同来搭配，还有服装的颜色。 嗯， 那我们今天既然要展示这个色盘，那我们就两个都用一下，参一下。 嗯， 然后这个深色的方式，像以前可能舞台妆会画的面积比较大，但是我们作为生活妆不需要那么明显。 嗯，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眼线的方式画在睫毛根处。 哦，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眼影盘里面比较最深的这个颜色 都可以这样运用？ 哦， 因为这样不会太突兀。 对， 因为我们毕竟，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了这个最深的颜色再画一层眼线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太重了，所以是不是用它来当眼线就已经 OK 了？ 可以，因为像有的女孩子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有的人说我一定要画眼线怎么办，又不想妆太浓，那我们可以画内眼线。 哦， 嗯， 很棒哦。现在我们一梦一只眼睛基本上已经画好了， 我们可以在睫毛根处多次扫。 我有一种感觉， 都要画一字哈。 我感觉根本现在于琦老师给一梦画的这盒眼影根本就不是我平时用的那盒眼影。大家也可以继续 画，然后我们可以再往上看。我们可以在 下眼睑 的后三分之一处。 嗯，这个你用的是哪 个 颜色呢？ 小小的三角号。这个呢可以选择我们的主色。 嗯， 也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就是其次的这个深色。 啊，这个深色，哎，我其实挺想看， 这是红色， 你给它涂一点那个有点红色的，我想看一下，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涂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种其实它着色比较重，然后颜色会比较偏深，那我们像一般， 哎，是好看的呀。 上， 嗯， 上看， 颜色， 我加重了一点哈，这样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很漂亮呀。 然后我们再， 你睁眼看啊，看前方，我们瞳孔的和白色到眼角这个部位，我们是要涂这个下眼睑的眼影。 嗯。 然后瞳孔下方往前，我们要用体亮的颜色来涂。 嗯。 这样的话，眼睛才会有层次跟立体感。 下眼睑的眼影是，于是老师，你是会建议大家只要涂眼影都下眼睑稍微淡一点吗？还是说看你的要 看 妆场合？ 对，要看妆，因为有的人有的眼型也不太适合，有的愿意晕妆的朋友可以选择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晕染刷，把刚刚涂过的地方我们小面积晕染。 现在还是涂的下眼睑的部位，小面积晕染。 OK，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眼影打到这个位置，生活妆也不会觉得浓。但我们四个颜色也用到了。 哦，很好看哎，而且不会 只有一支是吗？ 不会觉得突兀， 对，不会太浓。不会太浓，但我们四个颜色都用到了。 我想让一梦现场挑战一下，就是刚刚于西老师教了你画了一支， 自己画， 你能不能自己把另一支画上，用他刚才说的这个方法。 可以啊， 然后让我们现场挑战， 等一下我们休息 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画的是不是对称，让于西老师来给你打一个分呢。 OK， 没有问题，可以。 好，很愉快，欢迎两位回到我们的直播区。那也希望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这一期种草了没。 好的，我回来了。我觉得真的就是变化了。 有变化吗，小雨？ 我再看一下你。变 这个眼睛 哦，你知道吗？于西老师刚刚看似给你涂了很多层，但是其实我这样近距离看， 哦哦， 你是很深邃，很美哎，而且并不会觉得妆浓。 没有，主要是 真的， 真的就是工作中或者生活中很淡的妆。 主要是小雨，一个是小雨的这个色盘确实很漂亮， 我这 个 色盘可是很红哦。 再一个就是 很红哟， 我们于西老师的这个手法确实是好。佳妮有没有很期待？等一下老师要给你。 有点期待，就是还要考试吗？是我自己要画另一只 眼？不用，等一下老师会全部都给你画好 的。是 的， 所以其实我们种草了没这个环节也是想跟大家说一点比较精髓的话，就是说不但要种对的草，买适合自己的产品，而且买回来你还要用很对的方式来用它。就像我平时用这盒眼影可能就没有把它的精髓用出来，但是今天我现场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就学到了呀。所以回家明天我就会按照于西老师现场来教的这个妆容来试用一下这个眼影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效果。我觉得这也是彩妆产品带给我们的一些不断的小惊喜。 是的，没错。那我们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了，也给我留一点时间画一下这个。 你要他要 现学现卖嘛， 要接受考试了。 对对，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包括你有一些眼妆的问题，或者是眼部怎么护理的一些关于眼睛的小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的于西老师提问。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Twins 的我很想爱他。 一会儿见咯。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啊。那刚才呢，我们上一部分呢讲的就是如何教我们正确的画眼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化妆老师呢给我画的是这个是右边的这个眼睛啊、 用的是我手里面的这盒眼影。 哎，没错， 因为也是解答大家的一个普遍疑问，就是眼影盒里面总有那么一个颜色你不知道该怎么用。 哎，是的，没错。其实小雨的这个眼影盘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最不好用的就是它最后的一个颜色，说紫不紫，说黑不黑的这个颜色。但是其实看起来也很好看。但是刚才小雨说，哎，就是一梦，你现学现卖一下吧，看看这个你的左眼你自己画 O 不 OK？ 那在这个放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 一梦你知道吗？现在从我这个角度侧面看你。完全两只眼睛根本是不一样的。 是啊，就是完全 因为两个人画嘛，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底色我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在后面的这 哪个环节出了事儿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其实是就是后面的这两个颜色，我是严重的出了这个问题 啊。你是不是最后那个深色涂的太重了？ 是涂的比较重，而且我的下眼尾的那个颜色占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深色的会比较多，所以整个显得我眼睛，因为我本身就有黑眼圈，然后就显得我真的很像一个熊猫。 你画的并没有于西老师画的好看， 当然的差远了好吗？ 是的，跟非专业不一样嘛。 这次考试还没有及格， 没有及格，没有。 于西老师露出了多么得意的笑容。好，那其实今天 对 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第二时段就是这样了。那但是呢，在我们第三时段当中，会更加详细来教大家单眼皮女生到底应该怎么化妆。我们今天的模特也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颜值非常高的佳妮。对， 是的。 在下半时段当中呢，于西老师也会帮佳妮来画一个眼妆，然后告诉大家单眼皮或者是内双眼皮的女生应该在画眼妆上面有哪些注意，或者是小的诀窍，不要再走弯路。 哎，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第三个时段当中，我们一起见喽。 没错。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的时间是18点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的嘉宾，我们的于西老师还有佳妮呢，也是一步到了表演区。 哎，是的，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单眼皮或者是内双眼皮的女生在眼妆上面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哎，是的，没错。那 我们佳妮刚才也介绍了啊，它是这个属于是内双啊，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是还是比较是显这种双眼单眼皮的，但我们说单眼皮女生更有味道嘛，但是很多单眼皮的女生对这个眼妆真是感觉很棘手，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画才能画出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是的， 嗯，是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请了这个于西老师来帮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单眼皮女生的这个眼妆。 是的，大家可以还是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这样。我们的于西老师可能出去暂时先准备一下， 嗯， 然后呢我想先采访一下佳妮哈、嗯、想问问佳妮平时在生活当中画眼妆有没有哪些困扰你的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作为内双永远画出来眼睛都没有神， 为什么呢？ 特别大的问题。嗯，就因为我们可能跟双眼皮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一睁开眼睛所有的眼妆都藏在 了 褶里， 就吃进去了 都藏在了褶里。 对，我也是一直觉得该怎么办，因为其实我有一只眼睛是有点内双的。 嗯， 对，所以、嗯、好，现在有请我们的于西老师、嗯、 老师回来、 嗯、好、嗯、老师你可以来先讲解一下。 嗯，来讲解一下，就是这个单眼皮女生应该如何掌握好这个 对 这个眼妆。 OK， 嗯，平时于西老师肯定给很多很多人化妆嘛， 嗯，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她也会遇到一些单眼皮的女生，所以她当她遇到这个单眼皮的女生，我相信她的内心一定就立刻有一套自己的一个计划。 对， 嗯、那我们先说单眼皮的几个，嗯，大家觉得平时并不太接受的一些小缺点。 嗯， 那可能我们。总会觉得眼睛不够大， 嗯嗯， 然后呢，觉得睫毛不够翘， 嗯 嗯， 然后觉得我的眼睛为什么不能那么又圆又大，睫毛深深，对不对？然后 努力瞪大眼睛， 对，睫毛弯弯哈、 嗯。 那我们讲一下几个重点吧，像我们 很美， 很美，像我们像我们在眼影方面其实有几个重点可以掌控一下，像刚才我给主持人化妆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它的面积是一定不可以过大的， 嗯， 然后它的细节就是在眼尾的后半部分一定要加重， 嗯， 这样去调节它单眼皮的一个平衡， 嗯， 因为眼型会不一样，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睫毛， 睫毛， 对，我们睫毛很重要，我们睫毛需要夹翘，然后需要刷黑，这是一定要的。 哎、老师，我想提问一下，就是单眼皮的女生，如果是去外面接睫毛、种睫毛的话，会效果很好吗？ 其实接睫毛， 适合单眼皮， 需要挑眼睛的，因为单眼皮的女孩子一般她的。睫毛眼睑其实它会压住睫毛生长， 连接睫毛都不适合吗？ 它会压住睫毛的生长方向，它就你本身的睫毛是向下的或者是平的， 嗯， 当你嫁接睫毛的时候，那个睫毛是有一定的重量，然后会压到，那除非你的基本条件还不错，那你可以去嫁接，如果你的睫毛自然就是向下的，那你可能需要找一些机构或者是店面做这项技术比较好的人在这方面给你做一个调整，可以让睫毛向上。 嗯， 对，因为睫毛基础很重要。 嗯嗯，好好的，那我们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单眼皮女生、嗯、她在画眼妆之前这个所有的这些小顾虑啊，那接下来我们的于西老师呢就可以给我们佳妮开始大改造了这个眼妆。 老师，你可不可以先大概讲一下，你看到佳妮整个的五官和她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你大概想给她做一个什么样的改造？ 嗯， 先深情凝望一下， 她属于内双嘛， 嗯， 一般单眼皮是贴不了眼皮贴的， 嗯， 因为她的那个眼睑处皮脂太紧， 嗯， 然后像她是内双，完全可以改善，可以让眼睛变大， 嗯、 那我们就先从。贴双眼皮贴开始， 好， 好， 嗯，那第一步是贴双眼皮贴， 嗯，贴双眼皮贴， 双眼皮贴有很多种，市场上有那种需要剪的，还有需要，还有这种的， 啊， 第一次见这种， 这种就是打轮然后从上面扯掉，跟那种单张纸的其实差不多， 哦、 但这种方便于拿跟干净嘛， 嗯嗯嗯。嗯 哎，那这个就不需要自己剪了，对吧？ 对，它上面有宽度，你可以自己。 对，这自己剪的这个要剪不好的话，特别麻烦，而且容易扎眼睛。 是， 对，因为剪的是需要、是真的是需要一个学习和研究，因为它那个有很多小技巧在里面。 嗯，小雨有没有用过这个双眼皮贴？ 嗯，用的很少，因为我有一只眼睛是稍微有点内双，你也能看出来，因为我是大小眼还比较严重。 我也大小眼， 你并没有， 我真的有大小眼， 你两个眼都很双，再见。 是真的，我有眼大小眼。 然后、我一般就是可能出席一些稍微重要一点的活动，可能有化妆师老师会帮我来调整一下我这个大小眼，会帮我贴一下、但平时生活当中我一般情况不会贴， 对对对，而且还觉得很麻烦。 对， 而我确实觉得， 而且自己贴不好的话， 对对对， 那个双眼皮贴和眼线的平衡度这个很可怕，万一它要是掉了，你眼睛中间就白一块、我滴个神呢， 就是就突出一块，经常就是因为我有一个 吓人、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经常贴这个双眼皮贴，然后我每次就会吐槽他，我说你不要贴了，我说每次你贴出来的感觉很恶心，就是那个眼睛那一块就凸出来一块，确实不是很好看。好，那现在我们的于西老师正在剪这个双眼皮贴。佳妮的这个双眼皮贴是要剪的稍微细一点吗？ 还是宽一点？ 是需要我们。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双本身是一个个人特色，我觉得保留个人特色是比较好的、我们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左右对称的调整就可以了。 好的，来， 感觉老师说的特别专业， 当然必须专业。好，现在是 贴上，然后我们的、你像很多朋友在粘这个步骤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一睁眼我们看到了，那就说明你剪宽了或者贴宽了。 所以好贴就是把双眼皮贴贴好，这个 是你看不到的， 你睁眼你没有发现我贴双眼皮贴， 对对，但眨眼的时候自然看到，这是很正常的。 你快让你那个同学来看看我们这期节目。 好，没有问题，看一下我们这个回一直播的回放啊。好，佳妮的脸可以直冲着这个镜头，这样 已经贴完，左右已经调整好了。 好，哎，确实是哈， 基本保留它的特色了。 对，很好看。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眼影部分了。好，那现在我们老师，你现在用的这个颜色眼影的这个选色是什么样子的？ 选色其实我觉得像这一款大家都应该都知道这一款。 嗯，我们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拉远一点点。 对，因为 大地色。 好的，谢谢。 好， 好的，哎，我们再，于西老师，你可以再往上拿一下，再让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再看一下。哦，是这个颜色。好，这属于 它这个颜色涵盖的非常全面， 对， 从深到浅到提亮， 对，基本上都全了。 其实连高光都有了，很棒。 对， 对的。然后我们还是可以选择用一个晕染刷。我们可以用这种大刷头的。 好， 然后刷头像我刚才讲的，刷头面积大它自然颜色的面积就大。那我们可以在这一盘里面选一个第四个，它这个颜色比较接近肤色，然后我们扫一扫。 就是给眼部打，相当于打一个底。 对，我们掸一掸，让它那个浮粉散掉，然后我们再眼睑处。 好的，这个也是像刚才一样是大面积的去晕染是吗？ 对，我们可以把整个眼窝都打到。 这样会显得眼窝很深，也会把眼睛放大的感觉。 是对的。 那为什么每次看人家化妆老师涂这个眼影，那个刷子感觉涂得很舒服，自己涂就感觉那种感觉不， 你知道吗？化妆老师用化妆刷涂的时候，就会感觉化妆刷和他是朋友。 是的， 咱们这种人用化妆刷跟咱们就是仇人 啊。对啊，就是这样恨不得这样使劲刷的。 他们涂出来很均匀，但是我自己涂完了之后就会变成一块一块那种。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化妆老师是，看他就是涂眼影有一个步骤，就是他反复会这样晕染，对，反复这样，对，而且他是轻轻的那样子。 对，但你看我们于西老师，感觉他是反复涂了很多下，像刚刚的一梦涂也是，我远远看以为他涂了很多很多下，但是其实他涂了这些下，只是把眼影涂得很均匀，淡淡的涂得很匀，但是看起来妆并不浓重，而且也不突兀。 好，好， 因为这一步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少量多次。 好，现在给佳妮的这个眼部打底是做完了吧？ 对，我们基本上可以看眼窝其实有一定的深邃度了。 好，佳妮就直冲着这个镜头就好。 然后呢、我们你可以看前方。我们可以在眉头下方，鼻梁处这边画一个小三角。 那画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让眼窝看起来 加深。对，这样就不会浮肿。 因为有的单眼皮它会有一点肿眼泡。 好，哇哦， 哎，然后这样呢， 而且也会显得鼻梁 对鼻根起来了， 很立体，很好。 然后我们做下一步，就像刚才说的主色，因为这个方法跟刚才那个又不一样了。 好，现在这个主色是什么色呢？ 主色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稍微偏深一点的。 老师可以这个再往上拿一点点， 这样吗？ OK， 没问题。 这个颜色 好， 因为刚才用的是这个嘛。 嗯， 我们现在用这个，然后做一个主色晕染。 好，现在是涂在哪一部分呢？ 跟刚才一样，也是涂在那个双眼皮褶皱处。 嗯，不是从头到尾涂吗？ 是先涂中间，然后再涂两边。 哦、像单眼皮，就是或者是内双的女生，她们涂眼影还是要用这种平行的方法吗？ 对，因为这种平行的方法其实画出来的眼妆是比较洋气的。 嗯， 像以前可能会画这种椭圆式的。 嗯， 然后这种平行式的。我们 妈呀！我画的就是以前的椭圆式。天哪， 这种我们可以自己很好的掌握，它就是画一个一字形嘛。 嗯哼。 然后我们的第一步，你看它颜色并没有有深有浅，你看到的基本上一个色系嘛，一个色度。然后我们在第二边蘸色的时候，可以在眼睛的眼尾后半部分 加深一些， 加深，对。可以画出一个隐隐约约的一个三角形。 好， 这样过渡到睫毛根部。 嗯， 这样。 好的， 哎， 这样它就是比旁边的那个眼睛要深邃一些。 嗯，好。今天这期节目太实用了，我跟一梦都是在非常认真的在看这个步骤。那大家如果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也不妨可以打开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看到于西老师在现场教单眼皮或者是内双眼皮的女生怎么样画出深邃好看的大眼妆。 嗯，没错。好，刚才我们的于西老师呢给佳妮画的一只眼睛的第二个步骤已经结束了，现在于西老师呢是 把另一只眼睛补上， 是把另一个眼睛补上。其实小雨，我一直都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在平时在选择这个眼影色盘的时候，如果比如像今天我们老师推荐的这个色盘，如果它色盘很多的话，你有没有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搭色？ 我每个都想用一用，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它哎哪四个色能配一起能好看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化妆师，他可以把几个色拼起来，然后 对。像咱们 桃花妆啊，就是 化妆的菜鸟的人，可能就会说他有哪个色我就用哪个色。 哎，对。 但是化妆老师可能有的时候会根据你的肤色或者是你的一些特点来帮你在 对包括场合 调色盘里面调出一些颜色来， 就 很厉害， 就非常实用，我觉得。 那我们进入第三步了。 好的， 那我们在根部，就是最开始我们说用深色画成眼线方式的呈现，那我们用最深的颜色。 嗯，老师你就不再单独给嘉宾画眼线了，对吗？ 眼线我们可以最后画。 嗯，好的。 嗯， 然后我们可以在睫毛根部，差不多2-3毫米的宽度就够了。 嗯， 但要画出一条线。 哎，你看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这样搭配起来。由深到浅， 很羡慕吧？你现在可是两只眼睛，我根本就不协调。是的。 哎，现在那个于西老师，我想问一下，就佳妮的这个眼部这一部分也是，眼底的这一块也是要画的，是吗？ 对，我们可以画。 嗯，好。好的。 然后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颜色，其实它里面有一点金棕。 金棕色。 对。然后我们再。眼线地方稍微拉长，有点像画眼线的意思哈。 嗯，好。 然后我们这样眼影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有点韩国的那种感觉了。 好，嗯，很漂亮， 韩范儿， 很好看，很好看。 然后把另外一只眼睛先画上。 嗯，好的，另一只眼睛也画上。哎，其实我现在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就佳妮现在这个眼妆的部分，就是它不是很重的那种感觉，但是确实是画上这个，我们于西老师给她画完这个眼妆之后，确实精神很多。 嗯，我很想笑，因为你们俩之前你真的差太多。 我等一下稍微擦一下。 等一下可以。 哎，真的吗？ 休息的时候补救一下。 可以看出来，镜头前看不出来， 镜头前应该看不出来， 对， 但从我这个角度很明显。 是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得到，确实有一点不一样。你看人家画的，早知道这个眼妆，你干嘛让我自己弄？ 就是我给你 专业的就是专业的， 是啊，哎，真是 挖坑， 哎，很好看，很好看。这个佳妮可以面对着镜头。 雨琦老师，佳妮的她这个眼影的眼妆部分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对，然后我们画下眼影的后半部分，画一点点就好。 好的。 嗯，哎，我以前一直对下眼影的印象就是会很浓重， 嗯， 但是看到刚刚，其实现在一梦，大家可以看看镜头，一梦老师给我们一梦画的这个下眼影， 对， 其实也是画了，但是看起来就是整个眼睛变得深邃了很多，可是并没有觉得很浓重，而且也不会觉得脏脏的，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我自己画就脏脏的，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家的时候练一练，尝试一下画一点点下眼影，只是为了让你的眼窝整体看起来效果更好，而不是说让眼睛看起来特别特别浓。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佳妮现在是正在画这个下眼影的部分，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比较亮色的一点的颜色去涂这个卧蚕的部分。 对 对 对， 老师，下眼影你给佳妮选择的什么颜色呢？ 我选了主色的那个颜色，哑光的，因为我们眼睛其实哑光质地会显得更高级一点。 嗯嗯，就下眼影尽量不要用那种 bling bling 的。 对，除非说特别的场合你需要灵灵的闪，那你就再用那种珠光的眼影。 嗯，好 好，佳妮可以看一下前面镜头，我们看到佳妮现在两只眼睛基本上这个上眼影已经是完成了的，确实是。 你看，我们可以选择这边有个闪闪的。 嗯， 其实这闪闪的我们一画其实会有点哎呦好闪啊但是我们用刷子在手上多蘸几次， 嗯， 当我们刷子上的颜色比较饱满的时候，我们再画到脸上， 哦， 它其实是淡的。 大家注意听哦，这个其实也是雨琦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小 tips。 我们可以 画在这个， 像这个比较亮的颜色，是不是就可以代替卧蚕一样的效果吗？ 啊，对，其实它是起到这个效果的。 好， 只是一点点就够了。 好的，是画另一只眼睛，就画到它的眼底的中间就可以是吗？ 对对对。 好， 今天雨琦老师跟我们说了很多涂眼影的小窍门，比如说少量多次呀，然后下眼影其实也是可以涂的，但是一定要涂得很浅， 没错， 少少的来一点。但是你知道，一梦刚刚他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有的时候化妆会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如果你今天刚刚得到了一盒限量版的或者是你很喜欢的彩妆产品，你是那种会立刻想涂上的人吗？ 我是啊。 嗯， 你也是吧？ 我也是，而且我会想就是用很多，就是狂涂 啊， 最后就， 所以你就会 然后最后默默的洗掉 啊， 是这样。 我一般就是如果遇见特别喜欢的这个彩妆，我肯定会去第一时间去用，但是我会少量的去用，而且我会提前看一些它的教程。对，一般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很发达嘛，就是网上都会有这样的教程，所以还是会看一下怎么样去涂它这个步骤。 嗯， 对。好，那我们现在佳妮我们的于西老师现在是要给佳妮画眼线吗？ 对。 嗯，好， 现在先画一个内眼线。 好的，是先画内眼线然后再画外眼线是吧？ 对。 好的，哎，现在就比如像这个单眼皮的这种眼线的画法， 人家是内双， 好， 内双， 好，内双的这样的一个画法，应该怎么去画这个眼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种眼睛，它有时候会晕妆。 对， 嗯， 你看它的眼睑其实是开放式的，就是我们正面看它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清晰的眼睑跟睫毛根处的这个部位的。 嗯， 那我们在画眼线的时候，其实这种眼型是不太容易晕妆的，那种包式的，就是你很难说很清晰一下看到它的美瞳线，那种眼睛其实它是经常会晕妆的。 嗯，那说的是应该是天一的那种单眼皮。好， 那我们现在画内眼线哈。 好的，天一此刻在家狂打喷嚏， 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跟天一做节目的时候，就是经常会让他去做这个实验品， 他真的很惨，他画上又不会变好。 好看。 然后他就是，哎，但是其实还好，就是男生呢，就更加注重这个，肤色均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打一个底就 OK 了。然后经常会拿他的眼睛去做这个试验，去做眼线。 嗯， 真的每一次给他画完之后。就是真的一点效果都没有，他那个眼睛，而且，眼影吧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所以哎，不好意思啊，天一。好，现在正在给我们佳妮画这个下眼线。我们看到这个画线下眼线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这个上眼皮稍微微微的撑开。 对， 因为我们的眼睛睫毛根部，你如果自己抬起来仔细看，你是可以看到一条灰色的线。 嗯， 那条线。就是所谓的美瞳线， 嗯， 那我们的内眼线可以画在那个位置， 嗯， 或者是睫毛根部，有的人睫毛是分两三层的， 嗯， 那我们可以在这种丰富的睫毛根部，然后去填充那个空间。 OK，嗯，那像是单眼皮或者内双的女生，她们用不用中间故意加宽一些画这个眼线？ 位置应该向后移。 什么叫向后移？ 就是说我们的眼线重点应该是在后面而不是中间。 OK， 因为我们眼睛你看它属于内双嘛， 嗯， 它内双的眼睛前面其实有一点藏在里面的， 嗯， 它不是那种标准的双眼皮很清晰的两条线，两条平行线，但它是前面有一点藏起来，那我们藏起来这个部位为了保留它的特色，我们可以在前面的部分用特别细的笔给它在内部勾一点点过渡就好了， 嗯， 然后就像它的眼型一样，然后我们按照它的眼型在后面慢慢加宽。 嗯，好好的，现在是于西老师是要现在给他画另一只眼睛的内眼线。 嗯， 好，好的，现在这个内眼线画的也基本上是完成了啊，浅浅的淡淡的。哎，佳妮睁眼看一下， 对，现在画的这个是内眼线外层的一个很细的一条外眼线， 嗯， 然后它只是叠加在内眼线上一点点，因为它双眼皮没有那么宽， 嗯， 眼线不需要那么粗， 嗯， 所以它有一定的比例嘛， 嗯， 然后我们可以在眼尾稍微拉长一点， 哇，很好看哎，是不是小雨？ 对，就是我觉得 很干净的妆容， 对， 对， 整个的妆容就是很干净，很清，就是很清透， 是的。哎，佳妮不用卸妆了，就是直接今天晚出去 party 就 OK 了。 对啊， 很好看，很好看。好，现在老师正在给佳妮补一下这个眼线。 我们直播平台上有朋友说佳妮厉害了，我化妆老师也很厉害。 对啊，就是主要是说化妆。前面还有一个网友是我心我醉吧，这个网友叫也是说厉害了，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于西老师厉害了。 嗯，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单眼皮和内双眼皮的女生应该怎么样画正确的眼妆。 好的，佳妮的眼妆呢基本上是全部都完成了。好的，佳妮可以指着我们镜头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确实是这个单眼皮的女生如何驾驭眼妆，今天我们的于西老师是全部都给我们解答了， 然后 一步一步的教我们。 对，而且我觉得佳妮也是很好的诠释了单眼皮女生其实也很好看，而且内双真的也很美啊， 是很美，就是很有味道嘛。 对 对，没有那么千篇一律。鼓掌，很好看。今天我们 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一些小的秘诀呀，小 tips 呀， 是的，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或者直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看我们这个回放。今天这期节目还是干货很多。 是的，没错。那这个我们于西老师和佳妮呢也是完成了这个眼妆的部分。 于西老师要不要总结一下？感觉还有话要说的样子。 对。 对，因为我想说现在是比较自然的妆感嘛， 嗯， 那我们想要说再来一点，再夸张一点，那我们就把眼线加粗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好，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先放一首歌曲，大家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佳妮这个眼线加粗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的，让于西老师来完善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喽。 是的。

世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周六版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呢现在也在表演区啊，一位是我们的化妆师于西老师， Hello， 还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美女啊，这个世界小姐中国赛区的第三名佳妮，邢佳妮。 Hello 大家好。 嗯，好，今天佳妮呢，因为佳妮是我好朋友，所以今天破格来当我们的这个模特来了啊。 哎，我跟你讲，刚才我也是在我们广告时间的时候近距离看了一下佳妮的这个眼妆。嗯，真的非常好看， 不用近距离， 美出新高。 你看一下镜头前的佳妮，这个眼睛真的很漂亮。 就她本身已经很美，可是于西老师给她打造了这个眼妆之后，会让她感觉整个人就是正常的。平时女生如果要是不会涂眼影，涂上眼影就会有点那种脏脏的感觉。但是于西老师给她涂完之后，我反而觉得整个人有提亮。 对，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就是晶莹透亮的感觉。 嗯哼， 很好。 那我们现在看，刚才我们眼线已经画完了吗？ 是的。 那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是夹睫毛。 假睫毛， 假睫毛 啊，假睫毛。好， 对，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打火机 啊。 对，刚刚老师在演示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 啊。我的天， 我们正常睫毛夹不就是这样吗？ 嗯， 那我们在这个有金属的地方可以用火苗。 老师还是我们直播间里还是最好不要把那个火打出来。 对对，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好。 啊，对，那就是这样， 情况比较可怕。 对，这样扫一下就可以了。 对， 然后让这个金属面有一个加热。 好， 然后像刚才他的左眼我已经加热过夹过，然后也刷了睫毛膏，跟右边没有动过的睫毛有个对比。 嗯， 好的。哇，哦，是有对比。 对，那边， 哎，你看他这边的这个睫毛是比较翘的。 哦，而且这样轻轻一夹睫毛就可以变翘了。像有一次我去接睫毛的时候，我的那个睫毛师就跟我说你睫毛怎么了。我说怎么了吗？他说你是不是夹得太狠了，就是基本上掉光了。 嗯， 很可怕。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种夹睫毛的小技巧的话，对于我们的睫毛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好的，我们佳妮再看一下镜头，看一下这个两个睫毛之间的这个对比。哎，这边 我这边夹完之后就 是的，很翘，然后眼睛显得更大了。 对，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不用眼线去加大我们的眼睛，而是用睫毛让它有一点亮。 嗯， 而不是黑。 是的，就怪不得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去种睫毛啊，就是植睫毛，确实是它可以忽略眼线的这一部分。 嗯， 就是我们就可以不用画眼线了。嗯，那其实我们于西老师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就是在这个单眼皮女生这个眼妆这一部分。 嗯，那我们就是在眼妆这一块儿，其实重点就是我们的眼影选择。 嗯， 然后在颜色我们刷的时候一定是一字方向。 一字方向， 对。嗯，这样的话我们在眼尾的地方可以往外面拉长。 嗯， 但是这个不要有明显的分界线，其实这样我们的这边就会有形成一个眼窝，它是变相于视觉是拉长眼睛的。 好的， 然后我们的眼窝面积可以加宽加大，在整个眼窝底把轮廓打出来。 嗯 嗯，然后眼线就是我们在着重于后半部分加粗，如果有的人喜欢画下眼线的话，也可以在美瞳到眼角后半部分加一点点。 美瞳中间啊，美瞳中间到眼角的后半部分， 它的外边缘。它的美瞳的外边缘。 好的。嗯， 对，我们加深一点眼影或者是眼线。 嗯， 其实它是有一个更加深邃和更加明亮的感觉。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西老师还有我们的佳妮啊。 有两位也很辛苦，可以回到我们的 这个 直播区了。 好的， 回到我们的嘉宾区。我们的这个嘉宾席这块，好，非常感谢两位啊。那我们于西老师今天确实是给我们讲的这个眼部眼妆的这一部分，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实用。嗯，不管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的女生，其实都很实用。那今天当然我们的主题是这个单眼皮女生，也是希望这单眼皮的妹子呢，今天有这个福音啊，有这个福，看了我们的这个视频之后呢，有这个福利。嗯，可以记住我们这个画眼妆的技巧，就以后就不用手残了嘛。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话题大讨论了啊。我们话题大讨论呢，今天就是这个主题呢，就是不要去轻易的评论别人的感情。 哎，就是我觉得我们女生嘛，难免哎，正好今天直播间的都四个女生，就说三个女生就一台戏，今天四个女生啊，我们经常会比如说跟男朋友在一起，或者自己的丈夫、老公啊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跟自己的闺蜜去吐槽男朋友的一些事情，或者两个人吵架了，就是赶紧去找闺蜜说啊，不行啦，气死我啦，我跟他吵架了， 这个时候。闺蜜其实很两难，如果闺蜜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闺蜜就是说她怎么这样过分，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赶紧分吧， 跟你一起骂， 对，是， 对， 然后这个立刻就说这种男人你叫他干嘛， 对，所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大家也再次提醒大家， 是的，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来收听收看， 是的， 可以跟我们一起吐槽， 哎，没错，那现在哎，刚才我们的这个一直播上面就是有网友留言，这个网友叫我心我罪，说漂亮的佳妮被高级的化妆师打扮一番，真是美得不要不要的呀。 还有一个陈言吧，他说录制了主播的精彩瞬间 啊，是主播是我们吗？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给我们吗？录制了我们哪些瞬间？ 是今天一梦确实是一个是过敏了，所以没有化妆，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手残，然后把另一只眼睛给画花了。 没有，我们一梦主打的就是他不化妆也美，天生气质。大家在我们的这个 出水芙蓉， 对，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今天我们在潮流梦工厂最后一个时段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情感的话题。 是的， 我你知道我比较好奇，我想先问一下于西老师，因为于西老师吧，他的这个资历比较深，他肯定吧经历这些情感问题啊，包括周围的人情感问题那很多。 对， 那 我是小白兔， 所以就是你肯定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想吐槽的，或者是你的一些比较好玩的经历，就是朋友来跟你吐槽，或者是你， 哎，说真的，我身边的朋友啊。还真没有主动去愿意说感情上的事儿 啊？是吗？都比较内向是吗？ 都是我跟他们说 啊。那你会跟他，如果你跟男朋友吵架的话，你会跟他们吐槽吗？ 什么？ 就你生气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 就是表达我的感受，我觉得他今天在哪儿做了，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我这样需要我去忍耐，或者需要我来改善？ 如果朋友真的给你出了意见的话，你会接纳吗？ 我会参考，因为我觉得、就是、 那朋友说他这个男人就是不可靠呀，就应该分手。 对， 立刻分，马上分，不分的话我都看不起你， 是 怎么办？ 这种有点限量难，对 对， 我觉得这个感情的事还是自己衡量多一些吧，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情感。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很多女生在问了朋友的意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女孩子只是想表达一个这种发泄的方式，就想表达一个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对， 但是内心怎么做，我已经有答案喽，并不用你告诉我。 对， 其实这一点我和佳妮 我们俩特别有体会， 有共鸣，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我们可以请我们佳妮来说一下。 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然后这个好朋友呢，就是其实他是属于那种傻白甜萌萌的那种类型。 对， 然后平时。其实呢，光生活上的事情就让我和一梦操了不少的心。 对， 然后他的感情 问题呢，是怎样？生活无法自理吗？ 这个就 是他是比较小邋遢的那种， 对，比较小邋遢，老找不着东西，然后我们就得经常帮他找东西，还有打手机。 就是他， 对， 然后呢？ 他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他经常手机找不到，然后我们就得天天给他打电话，然后帮他找手机。就这样的一个女孩，但是她的心肠特别的好，而且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到一个有点类似长辈或者是妈 妈 的 那种感觉 那种角度上面去帮他去统筹全局， 去处理一些情感类的 情 感的 指引他， 对， 是 的，就是而且 然后嘞， 代入感特别强，我们俩就是能吐槽他，吐槽到我们俩都特别生气。 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两个这个共同的朋友呢，他就是遇见感情的问题的时候，他是真的会细心的去问朋友。 朋友，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但是当我们很认真很耐心的把这个解决方案告诉他之后，因为就是因为局外人就是看这件事情会看得比较明白一些， 分析了好几个小时， 对，就是 一二三四五， 但是最后他还是按自己的执念去走。 对对对，他就属于那种在听你意见的时候，对对对，然后下来之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很正常啊，就是很多女生其实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也觉得很正常，所以我们就开始，因为有些事情真的是，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嘛，你是看不清楚的。 对，就算，而且有的时候可能爱得太深，你知道吗？ 对对对， 他如果对一个男生感情很深，他即使知道你说的都对， 对， 但他还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感情跳脱的拔出来。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提建议的时候，我们都是得去绞尽脑汁的去， 就是衡量，就是 而且不能够是那种哎指责式的，你不能怎样，你不能怎样，就跟教育一个孩子似的。我们必须要， 但是 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这样，我把我的态度摆在这儿，你听不听你随便，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我 这样子去， 很可以理解， 去跟他说， 可以理解一梦跟佳妮，因为其实有些女生朋友的男朋友，他们做的行为是会让你觉得他都已经这样了，你怎么还能忍受他再跟他继续再交往下去呢？就是非常过分了。 是 有这样情况。你在生活当中，如果就是跟男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会听劝的吗？ 如果我听朋友劝是吗？我会听，但是 你是选择性的听， 我 就是不听。 有选择，我是真的会。 因为你选择性的听，就是选择自己已经 想听的，或者自己有答案的答案。 确实，哎，我觉得，哎，其实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大部分女生还都是会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走。小雨应该也是吧。 对，其实多数都是这样。 对， 问别人其实大部分 就是，其实我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女生在对于一个男生的忍耐度，他可能每一个人的忍耐度不一样。 对， 但是当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的忍耐度到达一个极限，或者一个已经要崩的点的时候，那他自然而然就崩了。对，所以可能并不用你去多说什么。 对，他能忍的时候自然忍了，忍不住的时候自 走。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我周围朋友就在上个星期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个故事，来给你们讲一下，来给你们讲一下，看看你们同不同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女生朋友，各方面条件都很棒。然后呢，她在半年之前交了一个男朋友，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忽然跟我说，可能想分手了。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她在这个男生的手机里面发现有另外一个女生给她发的微信，那个女生是男生的前女友的，号称是男生前女友的闺蜜。 那可能就是前女友吧。 在闺蜜，听我说完了。 我也觉得是， 听我说完。 好， 然后这个女生呢，跟这男生的称呼很过分，就跟他说：“亲爱的，你最近怎么样啊？和你朋友感情怎么样？有没有吵架呀？是不是要分手了呀？”就直接问这种问题，一开场。然后更气人的是，聊天记录里面显示，她的这个男朋友给这个女孩回复的答案是：“我最近确实一般般。” 天哪， 这种 渣男不分手， 这就是在 过年留活口还没有结束哦。然后他就一直翻聊天记录，然后那女生说啊，你跟他在一起这么无聊，那不如这样吧，下个星期那个这两天，要不然我们一起出来去哪家吃牛排哦。然后男生就说这两天我没有时间，不过下周可以。 这就在给对方留机会嘛， 对吧？就是明眼人已经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透彻了。 对，他的内心。 然后这个女生当然看到也很生气，但是奇葩的是，她的这个男朋友还发了朋友圈吐槽她的正牌女友，就说你是有病吗？你为什么要连这点事儿都说？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你为什么要作？我又不欠你。 等一下，等一下，她发朋友圈发文字吗？ 发文字， 发文字。这个女生也发文字了吗？ 没有，是男生发文字。 这种渣男是留着过年吗？赶紧分手啊！ 对，觉得说你是不是疯了？这种小事你也要跟我吵架？我不就正常发个微信吗？然后重点是他说这个女生不是号称自己是前女友的闺蜜吗？然后男生也是很绝，男生说我不删她的原因是因为她对我有过非常非常大的无私的帮助。那我就让我那个女性朋友问他说那她对你有什么帮助？你为什么要跟他保持这种关系还不删呢？说是因为当时在他不是前女友的闺蜜吗？说在跟前女友要闹分手的时候，这个女生就这个闺蜜的角色，把他的那个前女友的所有的坏事儿和不好的事全部都告诉了这个男生。当时我就更觉得崩溃了，我说天哪，难道你不 他，我是觉得这个男，不会觉得这个女生的人品有问题吗？ 我一个是觉得这个女生人品有问题，我觉得这个男生人品也是有一些问题。 他们两个好配啊！我突然觉得， 我觉得 女主应该主动退出，给他们两个创造空间。 对，你的朋友跟这个男生的价值观不是一个频 道的。对啊，就是这个男生，所以我就说，我说这个问题，如果你还很喜欢他的话，你就要跟他聊明白，就让他明白，就是。这种女生是不能有联系方式的，删了是很正常，并不是我在跟你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但是如果她坚持觉得不这样做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明两个人的价值观根本就是不一 样 的呀。 对， 所以以后还会再出现各种 类似的，还会再出现。 如果要是你们三个人的话，你们都会怎么处理？ 就你说是我是 遇到 女主的话， 对，是那女主遇到 这女主这样，哇，我佳妮是很了解我的脾气的， 没有肯定 就是 一踹一踹床， 就是首先我肯定会非常的暴怒，暴怒之后呢，我肯定首先是先会找这个女生，先会找这个女生， 你会找她。 我可能找不着人的话，可能会选择加微信，啊、对这样情况， 就是直接面对是吧？ 直接面对就是我会、我不。 那这个女生说了，你是你脑子怎么了？我又没有跟你男朋友怎么样，我只是想 就发微信、啊， 我只发微信，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呀？然后再去哭诉跟你男朋友说，我都没有怎么样，一梦竟然来找我，他竟然说我那样对我，我真的觉得很委屈。这个时候你就危险了呀！ 不会，佳妮，佳妮知道我就有的时候。 我直接跟你分了。 我觉得梦梦会跟那个，就是他会跟他交流的对象成为朋友，因为他人缘真的特别好，而且特别单纯。 就是我会，我真的会，不对，你这说错了。就如果真的是遇见这样的男朋友和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话，我会，就你们既然破罐子破摔了，我也会破罐子破摔，就是我会跟你们一撕到底，就是我 不会给你留任何情面， 一点情面都不会留，就是。就是快刀斩乱麻， 对， 就包括这个男生，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会找到这个女生，并且跟你男朋友直接拜拜？ 对，就是我这两个人，我一定要就是就给他们一些明白的话语， 很气， 让他们 这是上个礼拜的事。 我现在很生气。 那现在结果呢？ 对， 现在结果就是。现在结果就是两个人可能还在一起，但是这女生就会给我发微信，她说她其实内心稍微有点受不了。 我是想问一下，你的朋友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多久了？大概 半年 啊、哦，半年其实还好。如果分手的话， 对啊， 不会到恋恋不舍， 还是有一些纠葛。 还是 这个男生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他摆脱不了的？ 有可能。 他喜欢的特质， 咱们都不是他们本 人，咱们不是本 人， 咱们确实不知道。所以，佳妮，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男生，你会怎么做？ 我是属于隐忍型，我肯定会， 就 是 你会忍， 我会这样，我会先忍，我不会跟他，就是我会问他这个事情，旁敲侧击的去问，然后他如果回答是这么不走心的话，我会忍的那一下爆发，直接拉黑。我可以选择让他不伤害我，我可以保护我自己，这样、 那你就是不谈，也不撕，也不崩，直接拉黑。 对，我是比较喜欢和平处理的。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佳妮这个行为啊，因为如果发生了这种事儿，我会跟一梦一样选择暴怒，而且我会把他一顿骂，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女生也揪出来， 我就一定要 diss 他们。但是人家现在没怎样啊，就是发个微信啊。 不行，那我也忍不了。我觉得 还是异地， 而且就是你不觉得小雨我们两个就是眼里揉不了沙子的那种，就根本揉不了。 渣男自有天收。 解决，如果要只是拉黑什么都不说，那我就觉得我。完全成全了他们呀，很过分。 不，你要这样想，你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不要再便宜他几天。 有没有感觉佳妮就是那种很爱劝人，就是，就是那种感觉。他平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幸亏咱俩不是一大学的，要不咱俩估计每天一起出去干架。 我们就是那个，就是相当于大小 S。 我抑制住他的怒火，叫他深呼吸。对。 有一点像，就是我可能 就是我懒得跟你废话了， 就是我会分析到你就是这样的人，我跟你多说无用，那我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那我就会直接可能直接就是把他甩了。 那你们会默默哭泣吗？默默就是自己 肯定会伤心一些， 伤心吧，哭得看什么程度的感情浓度吧。 对，所以今天这个位置分布得很合理。 无论是从肤质还是从感情的态度都很合理。 是的，就是 咱们俩，咱俩属于那种下了直播手挽手就能出去打一架的。 是的，而且就是如果作为闺蜜的话，是真的可以去出头的这种。 对， 就是毫不犹豫，毫不犹豫。 我们俩就属于耐心劝说的。 那其实 鸡汤 还想在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几分钟，我还想再给你们讲一个事情。 好， 来吧。也是上个星期在我的一个闺蜜里面新鲜出炉的一个事儿。 你怎么天天都有新鲜出炉的事情？ 你们不知道我上个星期有多忙，因为我上个星期一晚上每天都在发微信，在处理不同女生的不同感情问题。然后呢，我有一个女生闺蜜，跟我高中就是最好的朋友。她好不容易，大家也知道，如果她高中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我是05年上的高中，可以想想我们现在也快30了。所以呢，这个女生稍微有点想赶紧找个人嫁了。那前一段时间呢，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跟她感情也不错。然后呢，就说双方咱俩要见面一起吃个饭啦，就是不拉不拉很顺畅的进行。结果呢，忽然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分手了。我说怎么回事？比你上次说家长见面才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怎么就分手了呢？他说他就消失了，消失了10天。 你的闺蜜 对没有回复我。后来忽然有一天夜里11点，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说让我来跟你说一说我们是怎么回事吧，巴拉巴拉巴，发了20多条。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在他们家长见面的前一天，他发现这个男生的美团外卖某一个外卖软件里面，每个星期他都会在不同的住址叫外卖。不同的住址 是宾馆吗？ 不是，就是那种正常的居民小区，但是每个星期都是不同的地方，留的电话是一样的，叫的外卖内容就是简单的一些水呀，然后还会有一些 日用品， 还会有一些日用品。 然后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地方。他当时就惊呆了，他还给我截图，我就吓傻了，因为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没听说过这种人呀。 赶紧抽身。 对啊， 就是赶紧抽身。 对，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是纸永远都是抱不住火， 很可怕哟。结果他发现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他是属于那种有点像虾妮跟鱼戏似的吵不起来，但是呢他就是很难过，他经常这几天会给我发说我又一宿没睡，哭了一夜，就这样，很可怜。 那他是很伤心， 肯定很伤心。 当 然而且是在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之后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一起多久了？大概 他很短，大概3-4个月吧。 3-4个月，然后也见了家长这样的情况是吗？ 见了，不是正要见家长前一天发现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女生就是这个男生很奇葩的一点呢，是说女生发现了之后就跟摊牌了，说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这些行为，所以咱们现在就要分手。但是你们猜男生怎么说？男生就一直对他死缠烂打，说 哥们儿家。 男生说你就是在玩弄我的感情。 OK， 其实 捉贼喊抓贼了。 我们听到这个小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之后，我相信这个心里还一直都是很生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他讲的这两个事情 就是气到咬牙切齿， 就而且是你的闺蜜嘛， 这种千万不要忍啊。虽然我们就是这种忍， 对， 但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忍， 是 原则性 问题。你们两个都不会忍了吧？ 不会忍， 这种就是 不会忍。 我觉得是男方在玩弄女 方，很原则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揍他一顿都 OK 的。 然后他反咬一口，说你在玩弄我，你什么意思？ 是。就是很生气，但我其实是觉得听了这两个故事之后，首先我觉得两个人谈的这个时间都不算长，一个半年，一个3-4个月，所以抽身其实还很容易。我们知道，其实女生的这个感情是细水长流的，这男生他可能就像这个 开始的时候 洪水一样，就是一下都涌过来了，但是女生对这个感情还是细水长流的，还好时间不是很长，这个赶紧中断，就是早完事早好，就是赶紧让自己抽身，这个长痛啊不如短痛， 很可怕。 对，没关系的。这个既然就是我相信小雨的朋友啊都像小雨一样非常的优秀，条件非常的好，所以以后呢一定还会找到更好的人。当然了，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讨论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朋友劝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你身为男生还是女生，在劝你朋友这个感情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也是在劝说的当中呢，一定要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去把这些好的 坏的都给他说明白了。至于他要怎么做，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他的选择。 对， 对对对， 我觉得一鸣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如果这样选，你是这么一条路；你说这样选，你是这么一条路。这条路摆在你面前了，那你具体要选哪条，你都可以走。 对， 不影响我，不影响我爱你。但 是 肯定作为闺蜜，还是希望你走在一条比较正确的路上。 没错，就是哪怕真的是撞了南墙，头破血流，就是还有我们这些朋友在。 对 对，还是祝福大家，就是在感情的路上还是少碰壁吧。 是的， 嗯，那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于西老师，还有我们的佳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很专业。于老师提供了非常多专业的眼妆的意见，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进行回看。那下个星期六的晚上5点到7点，我跟一梦依然会在这儿来给大家种草。 没错，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拜拜吧。 嗯， 拜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喽， 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留在抽屉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半明半朗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你已十年，是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照耀彼此的脸，茫茫人海相互看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